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打开旧约圣经诗篇十九篇。我会读整篇的经文，虽然周报是七到十一节。这篇诗篇应该是我们还蛮熟悉的诗篇，我用和修本的版本。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这是大卫的诗，交给圣咏团长。第一节，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宣扬他手的作为，或我们比较熟悉，穹苍宣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们的声浪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上帝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步出洞房，又如勇士欢欣的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可隐藏，得不到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被使人苏醒，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愚蒙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使人心快活，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使人眼目明亮。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敬畏耶和华是纯洁的，存到永远。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纯金可羡慕，比蜜更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因此你的仆人受警戒，遵守这些就有极大的赏赐。谁能够察觉自己的错失呢？求你赦免我隐藏的过犯，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挟持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思念，在你面前都得蒙悦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福给我们，愿我们在这里心里的思念，嘴巴所说出的话语，人耳中所听到的声音，都得蒙你悦纳。但这需要有你的祝福，有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否则这是人无法做到的事。所以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的传讲和聆听都发生它应该所发生的果效，就是最终叫我们得着永生。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继续关于恩典媒介的主题讲到，上一次这个系列的讲到，我们讲到要如何听到。今天我们讲是为何以及如何读上帝的话语。上次我们有提到，你必须要读上帝的话语，才能够听懂所宣讲的上帝之道。在我们今天更深入的讨论如何阅读上帝话语之前，我想先退一步，先与大家一起思考，先问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读上帝话语？上帝的话语有什么重要？这你听得出来并不是一个很刁钻的问题，这答案也不困难，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问题，也有直截了当的答案，就是为了要认识上帝。这答案并没有错，但是似乎不够充分。我的意思是，就像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吃饭，你回答为了要填饱肚子，但其实你真正的意思是你为了要活下去。人不吃饭你就饿死，但是让我们问，难道你不认识上帝就活不下去吗？你不读圣经你就必然会死吗？不见得吧。然而弟兄姐妹，我们若不偶尔不时的放慢脚步，问自己这一类好像不需要问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就错失读圣经所带来的益处。如果我们不检视自己读经的动机，最终就会缺乏动力，逐渐失去读经的热忱。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在年初立志要读经，在年终变得有的没有，应付了事，年终往往就不了了之。因为毕竟我们不吃饭活不下去，但是不读经我们反正过得也还可以，不是吗？至少死不了，不是吗？你不需要我提醒你吃饭，你肚子饿你自然会去吃饭。但是我应该问你， 为什么你不吃饭？基督徒要彼此提醒，要读经，因为许多基督徒显然没有读经，显然宁愿饿死也不读经。也许我们该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要读经，而是为什么你不读经。你读圣经为了要认识上帝，这没有错，但就像我刚刚讲到，这似乎讲的不够多。暂且我们不论你为什么要认识上帝，因为你不读经，你也可以透过其他的途径认识上帝，不是吗？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诗篇十九篇，大卫写，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这里的述说，这里的言语，显然不是指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大卫在这段经文所强调的是，上帝的创造是非常奇妙而有力的宣告他的荣耀，就是他的本质以及他的作为，甚至创造是如此大声的宣讲上帝 preach God， 以至于没有任何心智正常的人可以否认上帝的存在，或者推辞说不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大卫写，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们的声浪传遍天下，他们的语言传到地极。这是何修本的版本。这意思应该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在他的创造之中，没有一处不是他的创造，因此也就没有任何角落听不到这创造的述说和言语。其实就是后来保罗所说，为什么他会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借着受造物创造，就可以了解，可以看见，叫人无可推诿。换言之，上帝的创造是如此全面的有力的传讲上帝，以至于任何正常人都不可能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是这显然还不够，因为你注意在第七节，我们今天首要的经文，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大卫似乎回风一转，很突兀的就转移主题。他讲到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典章。也就是说，显然天地和穹苍可以叫人认知有一位上帝，但是并不足以叫人认识上帝到一个程度，以至于可以使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好有份于这位上帝。大卫在这里所讲的律法、法度、训词、命令和典章，就是上帝赐予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本来刻在石板上，后来记载成书的上帝话语。唯有这样的话语，大卫说，能够赐给人智慧，能够苏醒人的心，并且能够提供人公义的标准。这话语给人生命，还指引人在这诸天之下当行之道。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注意，这话语有拯救人的功能。因此，你的仆人受警戒，遵守这些，就有极大的赏赐。谁能够察觉自己的错失呢？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换言之，这个上帝的话语规范人的行为，叫人知罪，并且指向一条通往得到极大赏赐的顺服之道。保罗后来他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说，这个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导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就是回到我们当初问题，这就是读圣经的为什么，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我们应该不，我们必须要读上帝的话语。因为创造的自然神学可以教导我们许多关于上帝的事，这普遍启示所告诉我们的确实是许多关于上帝的真理，但是唯有上帝的特殊的超自然的启示，就是圣经，你手中的这本圣经， 这圣经所记载的上帝的话语，才能够解决你我人类最终极的问题。最终极的问题，最终极的困境，就是没有例外，你我每一个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而这罪败坏你我的灵魂，所有人的心智都昏暗，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张开眼睛看清楚真理。天地虽然美好，但是天地不会告诉你我这些事。而且若只有天地而没有这个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经，你我永远不会承认我们是处在何等绝望的境地，也不会知道该如何脱离此等绝望的境况。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卫会说上帝的话语比金金更可羡慕，比金子更可羡慕，比极多的最纯的金更可羡慕，比蜜更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因为凡拥有上帝话语的就拥有生命，而拥有生命的，你的生命理当胜过金子，应该你的生命应该比最纯蜂房滴下的蜂蜜更甜美。而犹太人他们向来就知道在哪里寻找生命。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当我们知道耶稣继续责备他们，但是他们的这个态度是没有错的，圣经中确实有永生，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而上帝的话语就是生命。我们你我也明白这一点，不是吗？圣经有永生，因为它圣经本身就是上帝的话语。这对基督徒来说似乎是一个无可非议的预设，圣经就是上帝话语。不然的话，你我读经有什么必要性，有什么迫切性？但在许多年前我就学会了不要将这种预设视为理所当然。我的意思是，我多年前就意识到，并非每个所谓的基督徒都将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视为上帝亲自默示因而无误的上帝话语。有许多人读经，有许多人甚至非常的认真研究圣经，但不见得每一个人读经都来自于同样的动机得到同样的结果。学者对于圣经做出了许多有贡献有用甚至非常有用的研究，但是圣经对他们来说不见得是上帝的话语，反而是历史文件，是某种文化现象，但绝对不是上帝直接默示呼出的上帝对人说话的话语。然而对基督徒呢，我们这些信上帝的人，我们这些信上帝的人必然也应该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不是吗？但是我那时候还做实习的时候，我就学习许多自称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其实并不认同保罗所说的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这个是出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原文的希腊文直接翻译是所有经文都是上帝所呼出来的。我当时实习的教会有一个非常认真研读希腊文的传道人，但是他不相信上帝的话语圣经是无误的。他认为这段经文应该翻译为凡上帝所默示的经文，是一个很微妙的差别，但是有非常不一样的意义。这个意思就是，并非所有在圣经里面的经文都一定是上帝所默示的，所呼出来的。确实希腊文的原文可以有这两种翻译的可能，但重点不是经文可以怎么样翻译，而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到底有什么用意，你我怎么解读保罗这句话。保罗告诉提摩太，所有的经文都是上帝所呼出来的，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因此所有的经文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在这种解读之下，保罗的预设就是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上帝默示的话语，因此这整本圣经都以督责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提供我们绝对的标准。 还是也许保罗的意思是，只有那些上帝所漠视的经文才是读者归正和教导人学义的标准。好像我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读圣经，你们读经的时候你要先去分辨，你要先去判断到底哪一节经文才是上帝所漠视的话语，然后顺服在这些经文之下。也就是说，你读经的时候你必须要先要分辨到底哪些经文是或不是是上帝呼出来直接漠视我们的，对我们所说的话。依我浅见，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奇怪甚至非常荒谬的解读。因为这样一来，提摩太或者你我就必须先审断圣经，然后你才能顺服圣经。所以你们听得出来这其中内在的吊诡矛盾。也就是说，区区受造而且堕落的罪人居然要先审判上帝神圣的话语。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上帝的道是什么？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我们的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如果真的是如此，如果这个就真的是上帝的话语的功用和本质，那你我究竟能够凭什么标准来审断这上帝的道？你我被罪所破坏的分辨能力，凭着我们受造物有限的智力吗？ I doubt it， 我怀疑。这就是为什么西敏先贤们在今天我们读到的大道理问答第157问中，他劝勉我们要存着至高的尊崇和敬畏之心来阅读圣经。毫无疑问，这种尊崇、这种敬畏来自于先贤们他们确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而这正是你我读圣经，一个圣徒读圣经，一个人读圣经 profitably 有效的读圣经必须要有的前设立场。人们必须带着这种尊崇、这种敬畏，把圣经视为上帝所呼出的对我们所说的话，你才能够有果效的读圣经。因为如果圣经真的是上帝的话语，那么它必然是无误的，因为上帝是没有错误的。而如果它必然是无误的，它就必然是必须被人所顺服的，我们就必须顺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所以有位清教徒说，这种至高的尊崇和敬畏之心包括对上帝圣洁的敬畏，就是说我们要承认他是上帝，而我们是败坏的罪人，以及在基督里的信心。也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首先相信 Yes， 基督就在其中，而不像那些读经却拒绝基督、来到基督这里来的那些犹太人那样。因此他们读经以为其中又有神，确实其中又有神，但是他们没有在经文中寻找基督以得着基督。讲这么多，我怀疑因为我们对这个真理的思考不够透彻，也就因此我们读圣经读得不够好。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真的尊崇看圣经为上帝的话语，那么你我肯定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或借口不读圣经，不是吗？不读它，不常常读，不深入的读。如果我们真的确定圣经就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岂不应该会读得更热切、更殷勤、更忠实？你还会需要我来唠叨你每日灵修读经进度吗？好像不需要，你不需要我提醒你去吃饭，那你为什么需要我唠叨你？哎，你读圣经五分钟，你只是讲上帝的儿女需要有人去督促自己去读上帝话语，其实是一个很荒谬的事。但也确实是在我们的软弱之中，我们属灵生命的事实。那我们要问，我们如何又从何得到这个所谓的至高的尊崇和敬畏之心来读圣经？这才是问题的征兆。我想我本来可以告诉我，如果我那时候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告诉我实习教会那位传道人，确实我当时好像有这个鲁莽告诉他说，你对圣经要有一定的敬畏和尊崇。那你觉得那有用吗？ 你应该把圣经看作上帝对我们末世呼出的话语，有用吗？应该没有用，事实也是没有用。他并不是因为一个实习生没有权柄对传道人说话，而是因为在一个没有这种至高尊崇敬畏之心的地方，一个属灵的沙漠之地，你去要求他有这份心是徒劳无益的，完全没有用处。但是对你们弟兄姐妹，对你们这些相信圣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必要的提醒。我要求你们存着至高的尊荣和敬畏之心读圣经，因为我预设你们已经被赐予这一颗心了。也就是说，我预设我是在对基督徒有基督的灵的人说话。当保罗为圣徒祷告，求上帝赐下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或者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认为他无疑的是在求上帝赐给圣徒这一颗敬畏的心，好将一切的经文都视为上帝呼出的话语，而非人的话语来领受。所以，亲爱心腹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一个吊诡的事实，就是我们必须祈求才得着，我们不求我们就得不着，而我们得着的是无非就是上帝已经应许要赐给我们的，而且已经确确实实赐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我们的天父，他岂不更把圣灵这个敬畏他的话语的心赐给求他的人吗？这样，这个读经必备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求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把他的话语当作他的话语的心，这个心智认知。我们不是要去审断圣经，我们不是要批判圣经，反而我们必须要被圣经审断，必须被圣经批判。读经的人需要有一种最基本的谦卑，这个谦卑不是人天生自然就会有的，不论你再如何的谦和，你必须求上帝赐给你这种最基本的谦卑。我们不能够挑选自己的喜欢的经文做本日金句或者人生金句，然后就忽略或者撇弃那些对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喜欢的经文。我们不能够取悦人的心或安抚自己的良心，就扭曲上帝的话语，反而要将我们的意志顺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即使这个话语刺透我们的心，扎我们的心。所以你明白，这种事情如果没有圣灵在你我的心中工作，是不可能的。从来没有人是透过看似有理的论证，有说服力的辩论，或者理性的深思熟虑来达到这种目的，以得着这种心智。我认为任何的辩论再有理再有说服力，都没有办法说服任何人把圣经视为无误无谬上帝的话语。圣经里面从无到有的创造，圣经里面所描述人的堕落，在伊甸园里面的堕落，那个洪水，那个巴别塔，上帝要求有一个人亚伯拉罕献上他自己独一的爱子为祭，然后还有埃及的十个灾难，红海会分开来，死人会复活，上帝有一个独生爱子会道成肉身，他行走在水面上，然后他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他的降杯，他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升天，这一切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事，对世界上的人来说只不过顶多是神话，就是愚拙。但是你我本来也一样，不是吗？我们与世人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圣灵，不是我们比他们聪明，不是我们比他们更会分辨，或者我们的心比其他人软弱，因为我们被赐予圣灵，而世人没有。而若非有这个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我们根本不会相信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任何一件事，不会把圣经的任何一段经文当作是上帝所呼出的话语。 新埔教会的新实习生制程在教会的学习内容包括他必须要研读我们的韧性标准，就是西敏信条。这个月他的好像他的范围是第一章到第三章还第四章。西敏信仰告白或西敏信条第一章就是圣经论，有名的圣经论。在第一章第五节说，圣经中有许多其他无与伦比的优越之处，以及其整体的完美，这些都是证据，借此圣经他自己充分证明自己就是上帝的话语。然而我们对其无误的真理和神圣的权威的完全的信服和确据，乃是来自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圣灵借着圣道并与圣道一同在我们心中见证，见证这就是上帝的话语。换句话说，按照我们的信仰标准，我们任性唯有借着圣灵在你我的内心动工，我们才能够承认这本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但是这礼拜志成他问说，我们究竟如何得知自己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读圣经的呢？你怎么知道？圣灵的感动 是一种感觉吗？是一种触动吗？是你脑海中突然发出的一个声音吗？你在黑夜中忽然梦见的一个异象，还是某些神迹和印证？还是我们可以运用之前所提到的时间三段论？还记得时间三段论吗？时间三段论有什么？大前提，有小前提，然后有结论。所以在这个议题之下，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心中是有圣灵读圣经的？我们怎么知道？大前提是唯有借着圣灵在我的心中动工，我才会将这本圣经视为上帝所默示无误的话语。小前提是我确实将这本圣经尊崇为上帝所默示无误的话语，因此我得到的结论是，这必然是圣灵在我心中动工的结果。西敏大奥里问答第157问的措辞是，读圣经应当带着至高的尊崇和敬畏之心，坚信这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157问我们刚读到，他接下来继续描述有其他的事情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还必须做，但这颗心带着这个至高尊崇敬畏的心将圣经视为上帝的话语，这颗心就是我们读经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有一颗由圣灵所生将圣经看为上帝话语的心。有了这颗心，你就会渴慕去认识，你就会去相信，你就会去遵行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旨意，你就会殷勤，你就会专注其中的内容和主旨，你就会去默想，你就会去应用，你就会去舍己和祷告。我的意思是，先有这颗心，我就不需要告诉你如何一条一条一条的去做这每一件事，因为我相信如果我能够在你们心中激发这颗心至高的尊崇敬畏上帝话语的心，你们自然就会渴慕，自然就会想要去认识相信并遵行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旨意，因为这正是上帝正在对你所说的话。在今天结束之前，我只想讨论一下先贤们在157问所提到的这个舍己什么意思。他可能不是指说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时间，舍去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方便，为每天个人读经腾出一些时间。你确实需要为你个人读经腾出一些时间，事实上你应该优先安排你个人或家庭读经的时间。我通常的建议，其实我是就是求你们每天至少安排五分钟读经。哎，你们知道五分钟读经，五分钟默想，五分钟祷告。你们应该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Right? 这是一个最低限度。 这个最低的限度至少让我们能够，我这么说吧，能够获得最起码的确据。什么确据？就是告诉我自己，是的，我确实是一个基督徒，我确实是上帝的儿女，我不仅借着他的道重生，也因此爱他的话语，所以我至少每天能够五分钟读他的话语。我们再用这个实践三段论，大前提就是上帝的儿女渴慕读上帝的话语，因为这是我们天父对儿女所说的话。而小前提是 OK， 我确实渴慕阅读上帝的话语，五分钟。我至少每天有五分钟读圣经，我至少每天五分钟默想圣经，我至少有五分钟祷告圣经。结论确据，因此啊，我是上帝的儿女。无论如何，我认为先贤们在谈论舍己的时候，其实他们着重的不是这种时间上的牺牲。你注意，先贤们引用的经文，在这段引用的经文是箴言三章五节和申命记33:3。箴言三章五节，我来念：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智慧。申命记33:3，那边讲到说，他的圣徒都在你的手中，他们坐在你的脚下，你是指耶和华上帝，他们坐在你的脚下，领受你的言语。这跟舍己有什么关系？这两段经文提供我们一个图画，描绘了一群放弃自己智慧、自己聪明，以便倚靠上帝而得着聪明的人。就像有一个玛利亚，记得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耶稣说：“为要领受那不可或缺、上好的福分，而那福分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同样的，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以这种舍己的心读圣经的时候，就像坐在主耶稣的脚前，我们舍去的是什么？我们放下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自己的思虑，我们自己的先见，我们的偏见，为要领受那话语为纯净的灵奶，好叫我们渐渐的成长，以至于得救。我个人认为最好的读经的经历，就是那些让我觉得自己很笨很愚拙，让我充满惊奇 wonder， 让我在这些我已经读过很多次的经文之中忽然发现新的东西而感到敬畏的时候。我想这就是带着舍己，舍去自己的立场，舍去自己的智慧，舍去自己的理所当然的心来读经。因为就像一个孩子，用孩子的心来读上帝的话语，像一个真正等待被上帝教导的上帝儿女，而绝对不是抱着那种非常致命的要人命的态度说啊，这段经文我已经读过了，我不用再读了，我已经懂了，我知道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从来不应该带这种态度，我已经读过，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最后让我们仰望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看他是如何读圣经的，也就是说让我们看圣经的作者他自己如何读圣经。我想我们应该合理的预设他是古往今来有史以来最会读圣经的人。还记得他最喜欢的口头禅是什么？你们没有念过吗？经上写的话，一次又一次他问法利赛人，这经上写的话你们没有念过，表示他自己有念过。他读经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读经的时候，耶稣他读经的时候是何等的光景，带着何等的心态，带着对他父的敬畏，凭着信心，倚靠圣灵，不凭着己意，不倚靠他自己的智慧。事实上，他的圣经读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你听得出来他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经，都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回答世人，来回答魔鬼。有人说那个写天路历程的 Spurgeon 斯布珍说写天路历程的Bunyan， 本人约翰，他血里所流的是圣经，圣经就写 He bled Biblin。 但这句话应该用来形容我们的主耶稣。路加他记载说我们主耶稣在受洗之后，在旷野经历40天的试炼之后，试探之后，他回到他的家乡宣讲他的第一篇道。经文写，在安息日他素常照着规矩进了会堂，他站起来要念圣经，然后有人就把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书卷交给他，他就打开，他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看得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宣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你们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本自己的圣经，他们有经卷，但是他们不能够 scroll， 这个是英文才表达出来，不能够滑手机看圣经，而且甚至一个家庭都不太可能拥有一本家庭圣经。当他们要读圣经的时候，当犹太人要读圣经的时候，他们要去到会堂里面，会堂里面有一本共有的存保存在会堂里面的经卷，他们是用这个经卷来阅读还有背诵旧约的经文，表示那天耶稣回到他的家乡，在那个会堂里面打开的那卷先知书，可能就是他从小就熟悉的经卷，打开到他要的地方。你可以想象耶稣从小就在会堂里面读经，近前的犹太人是把经文系在手上，戴在头上。你很难想象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把所有的经文刻在他的心板上，所以当他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上帝啊，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他完全知道经卷上所记载的是关于他的事，经卷上所记载对他的要求是什么？舍己，他是唯一一位曾经以完全字面上 literally 字面上的意思，以舍己之心来阅读圣经的人。因为这就是圣经经文上所记载关于他的事，他的天父的旨意所要求他要做的事，以舍己的心读圣经。弟兄姐妹，就让这成为我们读圣经的动力，阅读圣经，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而上帝的话语就是关于这一位圣子，就是关于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之道，一切都关于他。他自己也这么说，经上所记载关于他的一切的事，如果你爱他，你就会想要读关于他的事，如果你不读关于他的事，你怎么爱他？让这个渴望成为我们良性的属灵操练的循环。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圣道，那道成肉身的圣道，以及记载成文成书的圣道。我们从未见过那道成肉身的圣道，却是爱他。我们爱他，因为他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他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就得以认识他。如果我们说我们认识他，却不读他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顶多不过是无知，我们最坏的状况就是在说谎，爱他却不认识他。但天父，求你赐给我们更多渴慕的心，渴慕认识你儿子的心，就更多阅读他的话语，他的道。这份渴慕是无法强求，我们也没有办法装得出来的，只能有一个这真诚的爱，被这真诚的爱所驱动，而这爱必然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就是那份他先爱我们，以至于我们爱他的爱。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门。